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也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9:30至几多点， 有我大恩，生意好啲，准时见啦。 最尾一節啦，睇下我哋應該都會可能加時嘅，冇所謂啦。我頭先我哋講到啱啱好多，你哋話洗天台之類咧，又話呢個喺天台種植咧，係咪好似你有其他行動咧？你 我哋試過洗樓梯嘅， 洗，但係我咧洗樓梯喎， 洗樓梯， 點解樓梯要洗咧？ 哦，咁嘅我哋探訪嘅時候咧，就啲樓梯好多啲污糟啊，即係覺得係好污糟嘅。 咁大家點解樓梯污糟啊？ 咁係啦，係係點解會覺得樓梯污糟？ 嗰個位係啊，大家唔會掃唔成咯。 嗱，咁嘅其實就係佢哋每個月咧都會俾垃圾費，俾人哋收垃圾嘅。 係。 咁收垃圾嗰個人咧就揾個竹籮，竹籮就。漏水嘅， 蘇梅姐係咪講緊啲啱啱我哋劏房嗰啲單位？ 係啊，劏房嘅單位咁樣，有啲係業主嘅，咁都係，咁咧就收咗垃圾啦，咁啊跟住捉咯嗰度，跟住你知冇 lift 噶嘛，咁佢咪拖咯，一路拖，又係啦。由七樓拖到地下咁， 哇！嗰啲汁， 唔係咁，其實你都冇法，依啲姐姐都好辛苦嘅，真係。所以 佢都辛苦嘅。 喂，但其實點解換啲膠嗰啲唔穿窿嗰啲重嘅頭啊？ 因為膠嗰啲要錢噶嘛，膠都要錢 嘅。我要錢， 所以你通常你行就睇嚟知道，咦？琴晚食咖喱喎。 唔係喎， 咁好彩冇咁，佢係食咖喱，但食完咖喱忍唔住啦，唔知啦。 有咖喱味，即係你會聞到有啲餸味同咩嘅。 咁同埋探訪嘅時候咧，就有個老人家咧，即係婆婆咁樣，佢好中意乾淨嘅。咁佢每個禮拜咧，佢都會洗自己門口嗰趟樓梯咯，嗰節咯，即 係 門口同埋佢自己個節樓梯。咁佢就咁跟住我見到佢呢個情況咧，咁我都諗下啊，係喎，即係其實呢啲街嘅舊樓咧，就都係。其實每一家人都有呢些情況出現，嚇咁所以就諗到話啊，不如洗樓梯啦。咁洗樓梯咧就會驚，即係譬如清潔劑啊、洗潔精啊、咩立威布嗰啲咧，就會跣腳啊，即係會跣親佢哋。咁我哋就唔想話洗完樓梯，然之後跣親啲街坊嘅腰骨啊，或者斷骨咁啦。咁於是咧就諗到咧就係用環保酵素去洗咯。 我用環保酵素，非常好，即係自家提煉。 自家整 係啦，自己 果皮啊、嗰啲水啊， 即係嗰陣時咧就好多好得意嘅。 係啊，地下嗰啲形， 即係旺角咪發生啲魚蛋事件嘅，魚蛋革命啊。 係。 咁第二日有個冰工俾人爆咗嘅，其實嗰度就係整環保酵素。 又 話 又有咩？ 其實嗰度就係整環保酵素。 嗰個就係啦， 就係冇武器啊。 咁其實你啱啱我講個洗頭梯係你係未來要做嘅。 我哋做咗2015年嘅十 幾時做咧？就係過年前做嘅，因為洗邋遢。淑梅姐有個意見就係：咦，不如過年前洗邋遢啦，咁又好啦。咁大家又 有多次啊？ 你有個藉口先。 系， 冇乜 洗咩？冇啦，洗咩樓梯咁？ 冇錯。 係啦，跟住就洗埋樓咯，即係洗埋樓嘅意思就係 一層洗樓，即係個人要洗樓。 係啦，即係通知佢哋嘅即係户主啊，即係提佢哋我哋洗樓梯啦，你門口咧等定兩桶水喺度啦。 咁另外一啲人啊，依啲樓我明，我諗到即係我哋搞社區嘅其中最大最大問題啦。第一，佢應該冇業主立案法團㗎嘛。 好多都冇， 好多都冇。咁亦都有陣時咧，你知道政府係好多時候有啲強制維修啊，好多依啲咁樣嘅事情啦。佢哋又冇管理公司，又冇業主立案法團，咁即係變咗依啲嘢，其實佢哋又點夾咧？你知唔知道？或者佢哋知唔知道點樣去即係去維護自己嘅權益啊？咁即係因為你又冇任何專業嘅幫助，真係拗爆頭。 但係好簡單就係。問題就係而家咧有啲劏房咧，劏房個業主揾佢啊嘛，咁揾佢又唔整咯，咁你個租嗰個更加就唔可以申請嗰一個資助維修保障嗰樣嘢。另外就係資助維修嗰個咧，好弊啦，呢個婆婆咧就已經89歲噶啦，佢可以申請嘅，不過咧好可惜啦，交係寫熟或者三個字嘅，咁 佢個名字，因為佢層樓佢噶嘛，佢層樓有資產啊嘛，佢又過咗個審查，嗰個資產的目的，佢就唔可以申請呢個錢啦。仲有，如果你可以想申請嘅話，就弊啦。咁你就填應該填95張 form 到啦。咁你就要話俾所有錢啊，你有幾多少有幾多散紙啊，呢個無紙啊，所有錢咧就出出嚟。咁嗰啲老人家，你知道老人家嗰個好小心啲噶嘛，又覺得話曬俾你知， 挖曬出嚟自己啲私人。係， 即係老人家，你知道其實即係出街執紙皮嗰幾位咧，永遠咧個罐入邊咧都起碼有十零萬，嗱嗰啲棺材本唔掂得嘅。 問題就係佢唔可以話俾你聽噶嘛。咁你見到佢有個 limitation， 佢又唔知點樣同你申請好。咁申請我哋冇數字就係究竟有幾多可以申請到啦。但係阿 Sandy 就會真係留意一下呢件事點做。但係而家我哋自己師傅咧就自己幫佢做咧，就佢我哋免費淨係收嗰個成本有啲物料錢，咁就做一啲最緊要嘅維修。就係譬如上次有一個喺十三街個小朋友朝頭早翻工。俾個 spoiling concrete 嗰個 剝落石屎，揼到頭嗰 個，揼到頭，嗰個揼到 即係血流披面嗰個。跟住我再揾佢咧，佢已經搬走咗，因為即係太危險 啦。 咁嗰度好多就係天台，尤其天台下邊嗰層咧，有一個就係個天台穿咗噶啦。就佢用個膠袋包住嗰個窿，就流翻啲水落去。成間屋咧，你覺得好正啊！天台花園下邊，因為全間屋咧，你見到好多牆咧都係有嗰啲嘅青苔嘅。 係啊。 間屋嘅青苔叫 做，即係濕氣太重啦！ 真係濕氣啊，唔係陰氣啊，濕氣啊！ 濕氣真係好濕，好陰好濕。 你估唔到咧，個電視機咧好似40年前咧黃錦錦過，但係嗰班人食飯咧就一送啲菜應該係本來綠色嘅，應該而家變到黃曬，即係食飯先。佢哋犀利，佢哋已經即係冇得揀到繼續生存咧就。 即人的適應能力是很高的， 接受了這件事改變不了，那我跟他一起相處咯，跟這些東西。 但即一句到尾，當我們香港那些這樣的官拿30萬一個月的時候，我們民生這些情況發生，即其實在世界上每一個發展國家是這樣的，即這件事是不存在的。即係點解一個即係依啲咁樣嘅官都唔係見佢做好多嘢，其實都係舐鞋啫嘛，係咪先？咁依啲友仔佢揾個人工可以係平均工資嘅20-30倍，而且我哋可能講啲劏房會更加低添，即係可能有啲係新移民啊，有啲可能甚至即係單親媽媽，甚至即係有啲係不能工作啦。咁我哋嘅政府咧就自從唔知點解2002、2003年開始咧就攞親關愛基金咧，好似一種歧視嚟嘅，係一種係喺民間。是被歧視 標籤啦， 標籤好像覺得你就係、是、你係一個好唔掂嘅， 你寄薪牀，你攞綜援即係濫用綜援，你老人家嗰啲咧想攞綜援就個仔仔簽張衰仔紙，話永遠唔會照顧個父母，咁先攞到啲社會保障啊嘛。 即係依一啲嘢就係、是、我哋香港去令到依一班咁樣嘅基層朋友，連一啲可能晉升嘅機會都冇。喂，咁唔係喎，其實佢攞綜援，如果你係一個好嘅社會，再有一啲培訓嘅課程，其實佢係應該有一個過渡期可以做到，係嘛？咁我哋但係我諗香港好多依啲咁樣， 呢個希望，我捱3年會上到樓嘅， 係啦。 你嘅新加坡咁，真係一間最簡單嘅通常講7-8尺。好靚，但係幾時香港會變到新加坡咁先？其實我等緊我啲朋友喺新加坡嚟去探佢哋，哇！間房真係嗰間屋有1200尺，3間房，個廳大過我哋而家呢個位置， 同埋嗰度啲係好平常嘛，新加坡嚟講， 係每一個人都有， 係咪先？即係你問我，如果你話香港冇民主，但係民生搞到咁咧，即係某程度上有啲嘢你都接受到啊！即係香港最衰嘅地方就係冇民主之餘，仲要民不聊生嗰度先 冇埋啊！ 嗰度先大鬼喎！即係新加坡係比較專權，但係其實佢公屋整入佢所有嘅配套係做得好。 但係其實最諷刺就係佢係嚟香港去學習嘅，搬翻香港呢個過去，反而香港呢個叫祖師爺越嚟越後退啊嘛！呢樣嘢 係啊！香港70年代係曾幾何時？是有很多曙光在這裡的，是不是？我們六七個之後，所有的這些 麥理 浩起公屋，所有的政策是很大改變的，全部停曬。 我們小時候有衛星城市的嘛，讀書又教，個社會的嘛，赤讀衛星城市的這件事，現在5D城市在哪裡？ 衛星城市，是的，我小時候都有。 衛星城市的有了，現在是不是？越來越多劏房圍來圍去了。 哇，作為天水圍已經是一個衛星城市 了。以前你說這件事，以前可能很多天台木屋，或者身邊木屋，火燒食見你知道，就搬了公屋的。但其實這些 以前都政府會真係會解決問題，唔會掃落地氈底啊嘛。 即時咯，即時。 而家就掃曬落啲劏房度。而家有時林鄭就話：不如我哋將呢樣嘢叫合法化規管，咁樣仲大鑊，即係將俾啲劏房係合法存在啊。係嘛？我其實講完呢啲之後，其實就想講翻你哋實際組織嘅運作嗰方面咧。我其實好好奇嘅，其實你哋即係話義工有成員70個左右啦。咁其實你點解啲師傅會咁多時間去維修嘅咧？你哋師傅係咪啲師傅唔使翻工，定係一啲退休人士咧？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夜晚出隊的、都是放了工、就如果日間那些就是、譬如有些、半退休的師傅、他們都會出隊樣 有幾個師傅就是蘇師傅、他不是退休就是做事的，但他有些很有心的，就真的平時沒有賺錢，現在香港一個普通的師傅大概1250元一天，他就不要這些錢去做其他幫人的事， 不賺錢正職，拿時間做義工，不要錢幾元。 另外有一些就是 Sandy 說、 我們就半職咯、半職的 夜晚出隊做，另外就有一些是、他真的六十多歲退休的，他就幫忙做一些木工、水喉都多，所以我們大部分是水喉的問題，電製的問題、 即係任何其實即係裝修師傅能夠包到嘅水、 做到啦， 電嚇、又或者一啲基本嘅維修啊、裝修都會幫手。 其實頭先你講裝修師傅呢個 terms 咧，即係我哋工程界簡單叫三行啦，三行啦，即係上三行啦。上行就係咩？上行就係做屋頂嘅上行，中行就係叫做而家做緊呢嘅，下行係咩咧？下行就是船，即是邊只做先的，下行就叫三行 了。 咁你要三行了。三行裏面呢，中間有個說話，就通常我哋希望就係三行。而家呢啲師傅希望佢哋有個認受性，同埋人哋尊重佢。有個我哋個 slogan 就係修橋築路，係咪乜即係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築路就嘟嘟嘟咁樣嘅。而家我哋個目標希望就係修橋築路金腰帶。 其實絕對是因為呢班人咧，呢班咁樣嘅朋友，其實真係好多時候社會棟梁嚟嘅，同埋呢啲人真係其實幾男子漢嘅成件事，你唔覺得咩？幾 man 嘅喂，你用自己一雙手去搞電、去搞成、去搞咩？喂，尤其是仲 man， 仲將自己嘅時間奉獻出嚟去幫助其他人，其實呢啲先係 man。即係我自己搞投資，我矮化一下先，即係著住件西裝攬係嘢好啦，有型咁樣。即係你係咪覺得自己係因為錢有錢， 揾得多錢 就代表咗你係一個哇好犀利嘅人咧？ 成功人士 唔係咯，所以喺我的角度，我反而覺得依一啲咁樣嘅裝修師傅，俾嗰個坐喺 iBank 今年 bonus 攞4000萬嗰條友，分分鐘 係 更加 明。但係而家啲所謂講嘅就係中意劉明偉呢啲筍盤，我 package 好過呢啲，你啲裝修佬係嘛，成身臭汗都做埋啲無謂嘢。 而家有個女，你有個女，阿爸，我帶個男朋友翻嚟啊！你做咩嘅？你揀邊兩個？一個揀我做裝修嘅，裝修阿女，你唔清楚啊？ 好前途、 啊！我做hedge fund manager 噶，呢個好啊，咁啊，呢個就係 我雞髀食啊！呢個 點解令到即係我哋裝修嗰啲同事嘅人咧？話你裝修嘅嘛，你行嗰邊令我哋有啲裝修界啲同事就係、是。有啲師傅係嘅，有啲可能佢哋好太 man 太過，有時可能好大神， 即係粗豪啲啦， 粗豪啲嘅， 粗豪啲，好賣。 問題就係點解你好多人都覺得唔受尊重，我成日好唔開心就。 因為呢樣嘢其實咧，你去到外國咧就唔係嘅喎，即係你譬如去澳洲啊依啲咁嘅地方， 好揾錢嘅。 澳洲 首先揾錢啦，第二其實啲人都好尊重你嘅。 我上次去澳洲個醫生食飯，我問佢聽呢度裝修同醫生同律師。他話：我哋冇服務分別嘅，人工其實唔爭好遠噶。佢哋原來喺澳洲係冇 discrimination， 裝修佬同埋醫生同律師係冇分別嘅。原來 喺英國同埋依啲地方，因為你住得遠啊嘛。我話你聽，最揾錢係做咩？ 水喉 啊，水喉。 水喉 我話你聽，間間屋都要搞，同埋間間屋都要揾呢條友搞，嗰條友其實係最好揾。 因為水喉中佢每間冬天英國凍咧，佢全部都要 warm 嘅。你唔係用水喉 warm 咧，就好烘好乾嘅，用水嚟 warm 嘅。所以好穩嘅英國， 係咯，就係唔知點解，即係你離開咗，即係其實好多世界上面啲藍領工作都係好值得人哋尊重嘅，即係譬如做車、做維修、做 維修 係 啦。 我覺得即係依啲其實即係用自己一雙手，用自己嘅血汗去揾到一筆錢翻嚟去養家，其實係一個好浪漫、好正嘅一樣嘢嚟嘅。 點解香港會俾人矮化咗咧？即係哦，扯你裝修師傅， 老啊！ 哇，真係裝修佬，哇！你律師喎，即係咩世界嚟嘅？ 我而家係即係聽啲裝修 師傅講，係 好少細路入去入行做裝修跟學師，而家冇好少噶。 而家少咗點解？而家就如果我係後生仔嘅，我做 design 咯，我做 graphic design， 我做 interior design， 我做寫 apps 咯，我做 hedge fund， 我做其他嘢，我點解要咁辛苦？又要學師傅做邋遢，跟住又出汗，又要曬，又要俾人睇唔起咁樣。而家冇人做噶，因為你其實嗱，當年咧，我講二三十年前點解會多裝修入行咧？當年做裝修嗰、那個人工嘅上升率咧，係比大學生多嘅。但係而家問題就係而家少咗啦，而家都未必，同埋佢哋揀咗好多太多嘅選擇啦。咁可能做下其他工作咧，舒服啲，有冷氣。有啲人可能去學師咁嘅，我想問地盤有冇冷氣㗎？佢真係問地盤有冇冷氣㗎？ 有啦，個車。 佢好得意㗎。 地盤有冇冷氣？你裝咗咪有咯？ 咁變咗就係點解而家啲師傅咁辛苦？你見到你有你喺 IFC 又好，你喺個半山，你哋半山嘅綜合隊又好咩都好，記住個師傅上去咧冇飯食㗎。他找个街车送饭去，同埋一个人自己煮饭食噶。跟住冬，记住冬天上面可能零下几度，佢开紧工；夏天三十几度，佢开紧工。但当然有一拣，系咪你唔会做装修？如果我系后生仔，我唔会做装修。你有个女，你唔会俾佢嫁装修佬。 我冇乜所谓。 咁啊，但系呢个就大部分有啲我哋明白系呢个谂法好难噶。譬如突然你话阿爸，我想学音乐，音乐搵唔到食噶嘛。呢啲我唔係話諗落翻翻錯唔錯，但係我哋要需要時間去令大家明白呢樣嘢咯。 社會環境真係揾唔到食啲人。 唔係依個亦都係即係其實我哋 其實唔係錯嘅，但係呢個社會呢個現實嚟嘅 啫。即係我亦都覺得現實咧，就係暫時性嘅，係會改變。咁我覺得我哋而家依批新人出嚟咧，就係希望可以令到香港嘅經濟同埋產業更加多元化。我哋而家死係死咗咩？就係單一化。即係點解而家零售業大量收縮？就是因為我們過分去圍著一班人去做事、我們哎呀哇大陸有 30% 的稅收、我們香港便宜很多、那不如我們一鋪天蓋地都只能開最好的藥房啦、賣錶、賣珠寶、賣金、賣什麼，那就專門去迎合一班人，只是一班人而已、少了個多元化，變成有很多人喂過來做什麼啫？我上次也說過 了，你說這件事呢，紀念歌不是很出名的，紀念歌要收皮了，尖東嗰度，因為直租太貴，就算業主凍佢租咧，都頂唔順。即係佢已經係咁多人入去探忌廉哥，都會買啲幫襯啦， 都頂唔住。 咁我哋嗰邊即係西環一樣，新超記開咗廿幾年，又係因為捱唔住做執。即係我唔係好明白，其實你依啲咁樣嘅地主諗乜鬼嘢？即係永遠加完又加，係咪咁貪啊？係咪貪到某個地步？其實人係咪應該知足咧？ 佢哋講呢一樣地，即係地價貴，你哋即係你哋個辦公室點貴唔貴租啊？你嗰邊頂得順先？即係你哋錢仲冇耐先，你哋為咗你哋搞呢、這個即係個辦公室喎、 啊。我哋嗰個即係我哋地鋪嚟噶， 我哋地鋪啦， 曬出嚟 咯，我先都唔過二萬蚊啊！ 喂，你講講地址先，即係譬如我哋啲聽眾喺附近住，可以揾你哋探下你哋，話去幫手啊！我點樣途徑去做？ 紅福街十六， 紅福街十六，紅福街十六號地下， 嚇幾多尺嗰度大 概？大概200-300零， 嗰400-500尺到啦。 我有咁大，哇咁大啊！ 唔係因為佢本身係一個車房，隔離好多車房 嘅，深咯， 連埋後邊一個天井，一個廁所。 咁都差唔多要近20,000蚊喎，係嘛？係咪啊？ 而家要20,000蚊啊，差唔多要， 差唔多 成個。 因為我哋都好彩，我哋嗰邊就係頂咗以前議員辦公室咧，咁上面嗰個都好好，咁12,000蚊啫，我哋都有地鋪，200-零尺有兩層咁樣，咁啊即係都好好噶啦。香港做 以 地區組織有地區有地鋪， 唔係 好多介入嘅真係。 咁你 點啊？係 咯，你嗰度係會擺器材定點樣咧？你嗰個辦公室入邊咁樣？ 我哋而家係三家人嘅， 係啦，係啦。 三個團體嘅， 即係合租嘅， 合租嘅。 維修香港啦， 維修香港啦，同埋土瓜灣嘅關注組啦 ，CCC 啦，同埋聖雅各福貧會嘅土瓜故事館。 哦， 即係冇人分擔嗰啲租金啊，三邊 就。哦，咁你一開始錢係自己出啦，定係籌冇翻嚟？ 而家係籌嘅，就我哋方法咧就係 早之前嗰幾個月咧，就用呢個二手電器嘅方法去籌募經費嘅， 即係做一個收買佬咁樣啊！即係啲街坊就捐啲二手電器俾你，你哋又維修啊，肥埋嗰啲，整翻好佢啦。 係整翻好佢，跟住即係個事主就話：誒唔緊要㗎，你整翻好佢，你送俾人又得，你點都處理都得啦。咁於是咧，我哋就做一個義賣嘅形式。咁就喺翻土瓜灣嗰笪地方啦，就係俾翻啲街坊去。即係義賣咁樣咯， 嚇 嚇，因為其實都好似一個循環嗰、那個動作咁樣。 係啊，咁有時有啲二手電器，有時就係啲人攞咗去拆曬啲零件，就會即刻即係攞去，譬如話啲熱水爐嗰啲，佢就拆啲鐵攞去賣，就成個殼全部抌咗佢噶嘛，成個根本熱水爐係用得嘅，佢就為咗嗰嚿鐵，又成嚿又廢咗咯。即係你咁樣做係會令到有一啲即係唔需要抌物件會重新咯。 係啊， 同埋洗衣機之類。 我哋嗰個阿肥華師傅阿 Steve 咯，咁佢就真係頭先講啦，十八般武藝咧，真係佢得兩樣叻嘅啫，就係整電器。 整嘢， 佢就專業啦。 佢真係十八般武藝，好有毅力。 我點勁啊？呢個肥華點勁啫？我個名聽到好多，我同佢見幾次。 認識佢啦， 肥華先啦。肥華就係以前咧，曾經一段時間咧，即係可能嗰時佢喺維修香港，未咁投入啦。嗰時主要喺菜街，日日喺度嗌咪嘅。嗱，如果你認識到肥華嘅話咧，認識肥華嘅話咧，即係我喺佢隔離係非常細粒。 佢仲大隻過你好似。 我諗 差唔多多三 percent 到啦，多三 percent 高你少少啦。 差唔多。 啊，咁啊，所以即係肥華都即係都好有毅力嘅，好有毅力嘅一個人， 好犀利， 絕對即係好過袁華啊嘛。 唔係原版劉華都好嘅，問題就阿肥話佢而家spend 喺個時間，佢差唔多每日嘅四點鐘之後打後咧，就係佢用仔嘅時間。四點之後佢就特首喺嗰度，佢就話曬事啦。四點鐘之後，佢又即係好多街坊俾啲電話去整啊，俾啲煲啊風絲埋風扇，呢個風扇就最好賣。店長推介就風扇呢排嘅。所以做得唔錯啦。 調翻轉有冇肥話啲人唔識整？ 同埋啲咩電熱板啊，即係電熱爐咧，冬天嗰時打邊爐嗰陣時就最受歡迎咯。 肥話應該唔識整車咯，因為隔離車房嚟，整車爭啲啊，整飛機都爭啲啊，佢應該其他都唔錯嘅真係。另外有啲就話有幾個阿義工佢哋做專整電腦咯，電腦都多其實。 電腦多，其實電腦即係好麻煩，你要整完之後就要 software 要維修翻咧，仲惡搞啦電腦嗰樣嘢。 電腦多要求，而家成日都 upgrade 同埋個科技下得太快咧，咁電腦我哋都係一個重點服務一對象嚟。 咁譬如臨尾即係同你哋即係賣廣告咧，係即係 Facebook 維修香港係嘛？ 係， 你哋有冇網頁嗰啲㗎？除咗 Facebook 之外？ 冇啦， 因為點解我哋其實就最希望喺最少資源裏邊做最多 嘅，係 啊，最快最。都話知， 即係總之有咩就 PM 你哋 Facebook 同埋落你哋個地板嗰邊，接住落你哋。 同埋我哋有個街站都會宣傳俾街坊知道。 嗯， 因為 Facebook 咧，佢好快就會覆你噶啦。咁我哋另外服務時間，佢差唔多佢都十分鐘定半點兩個鐘之內就會覆到你嘅。咁佢係成日都好忙嘅。 啊，不如最尾我想同你討論一個問題咧，其實即係諗起你個組織，你都要經費營運啫嘛。其實有冇諗過？做服務之後，譬如同叔叔即係婆婆，佢有一個廁所沖廁嗰嘢壞咗啦。你譬如嗰嚿嘢100蚊嘅，你哋會唔會諗過淨係收嗰嚿料錢咧？個成本咧？ 我哋淨係收嗰嚿嘅料錢。 即係其實已經係 其他就唔會收人工錢嗰啲。 但係有冇諗過收啲咧？即係譬如話，你哋亦都需要營運經費咁樣。 其實如果收啲就。都唔會啊，嚇！即係比如話阿 Les， 我你有個水箱屋企壞咗， 整完啦，一嚿水啦，咁樣可唔可以譬如話200蚊啦，人工咁樣都平啦，都唔收嘅。 嗱，如果我收咗啦，譬如我收咗啦，阿 Sandy 收咗你100蚊咁樣，咁阿 Les 你，嗰個水箱好似壞咗， 衝唔到啊！下次咁樣 嚇，咁你點啊？你會 冇家揾你啦 嚇，咁你個態度係點咧？ 唔係我俾咗錢你喎。 係， 我係老細。 即係呢啲 係 有 呢種問題。即係呢個關係就係咁樣。 但係咁，其實你哋平時嘅營運，即係除咗即係你講緊一個地方就攤分，三個團體攤分啦，咁個租應該得三分一啦。咁除咗呢一 part 之外，其實你有冇啲營運嘅 cost？ 其實應該都唔多啊。 唔多啊，真係唔多。 咁每一次都係如果料錢嘅話，你係先問人。 攞咗料錢，即係可能攞咗報價，先問嗰、那個誒，即係幫緊佢手嗰個人攞咗呢個嗰、那個訂金 券。譬如即係嗱，譬如係、譬如阿 Les 話水箱咁啊，要換嗰、那個換一個新嘅，咁啊師傅就話誒、你買一定我買。阿 Les 就話 最好我自己買埋啦， 係啦，下咗你買啦，係啊、 因為咁講弊就係、是，如果我哋幫你買咗，可能嗰個嘢係兩蚊嘅。但你呢其實我唔係我昨天買咗個二嘅啫喎，咁冇問題大啦。 咁啊， 係啦，喂，啲人 爭 八 毫子俾我㗎，你 點解爭個八毫子先？ 咁啊，無謂啦，真係啲嘢真 係。當然嗰啲嘢㗎，佢就大，呢度講少少，但係佢都有心嘅。但係我哋發覺就係一個商業關係咧，就麻煩。譬如好得意嘅，喺一社福界做義工嘅嘢，好好嘅。譬如話你個水箱壞咗，我嚟到整唔到你水箱，咁我整唔到啊。我唔緊要啦，你嚟探我得，我頂唔到唔緊要啦，我叫翻人整啦。多謝，都其實都好多謝你嚟噶啦。但你試下，其實你個水箱要850蚊嘅，咁你而家整唔到而家，你估會點噶啦？ 我成件事就咗啦，真係真可能同埋真係變咗質嘅，變純粹商業模式咯，去揾生意咯。咁你又做唔到嗰種社工嘅結果啦。 所以我就盡量避開呢個。但係頭先你問個 case 就之前啱啱上幾個禮拜就有一個我揾到一個磨麵粉機做公仔唔係公仔麵，雲吞麵嗰啲機咁麵粉機嘅， 嗰個 pass 咧就貴嘅，差唔多要800幾蚊噶。咁我就即係我覺得呢個數太大，就同佢講咗佢係另外一間附近有啲即係自己即係嗰啲叫做小商户就壞咗，佢咪就係佢話想買呢個咧。咁我哋問佢百蚊整唔整？咁佢自己考慮㗎，同埋佢自己教咗價之後，咁佢先會整。因為我覺得個數太大。就唔好大家又誤會，所以我哋都Sandy 同埋另外有經驗師傅咧，佢哋會諗一諗嗰個利害因素，另外盡量避免呢啲中間有一個咁嘅論盡嗰啲情況出現。 即係好似有個利益衝突咁樣 啦。係啦，佢有個冷氣機咁樣，你係啊，我買咗個冷氣機，本來有一匹嘅，佢而家買新都可能3800蚊嘅啫，但係就你買咗個零件就係4800蚊啫。 唔係咁啊麻煩嘅啦。咁但係其實有冇啲即係？初期一開始搞，梗係冇咁深嘅啦。有冇啲撞板經驗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撞板經驗 其實咧，嗰啲撞板咧就是我哋會拍門洗樓嗰時撞板都撞得多嘅。 係，咁點咁點？一最要對答 我。係我哋或者講，因為有啲社工，有啲小朋友啊，學生跟我一齊去洗樓，嗰個運動先點樣睇下個社會點嘅。一敲門一開門就。拍門爆門啫嘛， 啲 後生仔覺得，哇個世界咁冷酷嗰啲啊， 唔係好嘅，等我哋早啲知道， 中四要知道啦，中三要知道啦， 要知噶啦大佬。 咁有啲一開門就係通常都係一開門就係粗口噶啦嘛。有啲頭先就係話有啲就話， 唔係喎，我又諗起有一次幾有趣嘅喎，你講緊拍門，咁我就去紅桃街嗰邊13街咁樣，係啦，咁啊拍，咁啊業主開門，咁樣開門跟住就 啱啱， 係啦，咁我哋就維修香港義工，咁如果你屋企有啲咩需要，我哋都可以幫手。不過我哋係服務一啲咧單身嘅人士同埋低收入嘅家庭，或者攞綜援嘅。我係業主啊！跟住咧，佢就唔知佢咩原因喎。第一句咧就爆特首，我係好鬼憎佢嘅咁樣。 我好憎施威嘅， 係啊，就咁。 爆佢咁嘅嘢出嚟。 係啦，係啦，就係咁樣樣。跟住佢又講咗一大爛餐咁樣啦。跟住佢個太太咧就坐喺後邊梳化，即係佢個背脊後邊梳化啦，喺度陰陰住喺度笑，咁樣啦。跟住。 跟住講完， 係啊，真係唔知點答。 即係， 係 咩？ 係，我會係咁咯。 多啲情況㗎，啱啱前 上 個禮拜，我哋又整啲天台魚骨天線咁樣擒咗上去，兩個師傅擒咗上去天台，跟住就同個先生講，個先生上嚟講呢度有漏水啊，咁我哋解釋俾咁樣講就係咧，跟住其中一個師傅同佢講，呢啲有冇申請有冇登記選民啊咁啊，佢開始咧個樣咧就驚奇啦， 變呢啲嘅，整天線㗎， 你 選民， 你唔好同我講呢啲嘢，你淨係講點樣做防水得啦。 係啊， 跟住話其實咧，你選一個咧，選一個嚟幫你手啦。佢再講就話，總之你就整講翻嗰啲防水得啦，唔使講選邊個㗎啦。咁，後屘就叫佢太太上嚟咯。咁我哋遇到呢啲困難之後，其實喺叫佢登記選民啫，其實我哋冇任何嘅 intention 選邊個嘅。咁就只不過就係你有個公民責任或者你有權利做呢樣嘢。 其實即係我覺得你哋咁樣做呢個香港維修咧，即係對節目，即係最尾咧總結翻、嗯。其實我覺得你哋個功能就係彌補咗啲傳統即區議員做唔到嘅嘢。我成日話做探訪嗰啲咧，有陣時即係你探訪會俾個假面佢睇，同埋但係你啱啱你講入去整廁所嘅時候，或者幫佢鋪地板，嗰個係佢屋企嚟噶嘛，你會知道曬觀察到佢嘅擺設啦，即係屋企和睦。啱啱你講即係一開門就鬧 C Y， 佢老婆陰嘴笑，你都知佢哋個關係點樣啦。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比做街站去了解香港更加徹底的一樣嘢。 其實維修香港咧，等於係我講講就係而家，其實我哋而家生活就係有衣食住行， 係 衣嘅有食食堂啦，有一啲嗰啲食飯嘅啦， 係 衣食衣就係賣衫同二手衫啦， 係啊， 咁住咧有啲可能免費嘅運輸服務啦。其實我哋做緊就係住呢個 item 就係、是，其他 item 咧就係話食飽， 嗯， 咁呢件事完啊嘛， 係 買件衫二手衫攞走咗啦嘛。point to point 坐車去都要 point 呢件事完咗啦嘛， 嗯、 但我哋做嗰個就比較複雜啲，同埋就係話你又要研究佢啲點點到，跟住就會唔會又頭先講個金錢同埋經濟個關係問題，跟住又會講下佢會唔會滿意你啊？其實我哋嗰個 最難做嘅， 服務比較有少少複雜，同埋就係要變數比較大， 同埋剛才講 final 嗰個結果。 喂，同埋香港人你個結構就係住嗰度俾最多錢，即係最難應付就係呢一樣嘢啊嘛。講嚟講去， 嗯， 所以而家我哋最大遇到就係而家漏水咯，即係我哋諗緊個漏水 幫 嗰 個 係最難做，因為個範圍太大，一講翻台唔知要做，真係做唔到。 同埋有兼顧，即係兼顧翻樓上啦。譬如佢住五樓咁，佢天花板漏水，咁我哋就要兼顧埋上邊六。 係啊，同埋有陣時可能亦都上面做咗啲嘢，令到下底漏水嘅。 係啊， 即係好可能你下底做嘅都係一啲補救功夫，你可能真係要上去敲佢門睇下。咦，原來你呢度有個花瓶，點樣鬼嘢？ 嗰個漏水有 case 就佢唔係住天台，佢住四樓嘅啫，嗰個婆一個人住，一開門。佢門咁唔敢開，一路講一路喊咗15分鐘。佢就因為原來出面有個疏批有個屎渠咧，就唔知點解咧漏咗嗰啲屎水咧入咗去廚房度。佢已經有幾個禮拜冇煮飯噶啦，但係佢又唔行得埋去。但係咧佢咧好驚得罪咗人哋，佢就話：我阿婆可唔可以入嚟睇下？我唔俾得入嚟睇㗎，你哋揾咗區議員或者我哋嘅立法團一齊嚟睇㗎。我冇同你講咁乜嘢啊？咁啊啲水邊度嚟㗎？佢唔敢講係嗰啲渠，佢知道嘅。佢淨話啲水喺天上嚟， 喺個天嚟， 喺天上 跌落嚟。 佢一路講十五分鐘，佢講咗十五分鐘，一路喊到爸爸聲，就係話佢又唔敢講邊個。佢淨係講我已經三個禮拜冇煮飯，亦都唔敢行埋個廚房度。個廚房係浸住喺度，因為其實記住係屎水嚟，唔係普通清水嚟。 即係你明白，即係依佢哋講緊有幾大啊？你個屎水喺廚房度，其實你瞓覺可以得隔離嘅啫嘛。 佢聞住嗰個味都成日， 聞咗三個禮拜啫，應該 OK 嘅。 喺香港呢個咁悲慘嘅 幽默嘅真係，唉，呢啲事 業。如果你對住一個阿婆，佢可能喊十五分鐘嘅，佢話整要幾千蚊，咁佢唔會咯，因為幾千蚊，佢話佢幾千蚊，我每個禮拜都係使緊兩三百蚊，一個月可能咪使緊千零蚊嘅啫嘛。你講二三千元其實對佢嚟講個數係真係一個 天文數字。 天文數字。 咁講呢個 case 係點樣？阿婆嗰度 呢個 case 咧就係阿淑梅姐就同佢傾緊咧，就揾翻佢啲人再諗一諗點樣幫佢手，同埋揾嗰個業主立法團嗰個人，佢信嗰個主席揾一齊傾嘅要。但係有好多 case 咧，我哋係盡量做一啲嘢，點樣試下做得到，但係我哋都遇到一啲實際困難。咁但係就 step by step 係辦法總比困難多咯。 同埋即係頭先講起即係漏啲屎啊、屎水嗰嗰壇嘢咧， 未 就係喺大概即係舊年嘅六月度啦。其實我哋都要發現到有呢單 case 嘅，即係紅屋街十六號，即係我哋喺地下啦，咁佢住喺樓上。咁我哋真係唔知點。點幫佢搞？咁但係有一日咧，有個太太啦，即係年紀上一年紀嘅太太就走落嚟，去我哋地鋪嗰度講：，有冇師傅喺度啊？師傅快啲幫我啦！我天花板就嚟冧啦，係咪就嚟冧樓啦？我就嚟冧樓啦咁樣樣。咁跟住胡蘇師傅話：，咁你咩事啊？咁如果係真係咁大件事嘅，打電話打999啦，三條狗啦咁。咁跟住婆話你打三年咁冇用噶，冇人理我噶喎。咁樣佢話唔係，咁你一定要打嘅，你打咗避咗案先咁啊。咁跟住我就行喺度啦，就即係 你都行得 啊。咁樣睇住佢打啦，打999。咁樣打咗999之後，就有即係有人聽啦咁。 咁聽咗之後咧，就就婆婆咧就知道我哋即係撐佢啊咁樣。咁佢又唔肯收線嘅，咁咧就話你幾多好 number 咁樣咁。咁啊，逼住要講咧，對方咁啊，講埋姓乜嘢咁，咁跟住就 transfer 咗去一啲政府部門嘅熱線，嚇就打1823，嚇咁啊打咗去，咁跟住咧就去咗屋宇署，嚇屋宇署咁就知道係有呢單嘢啦，咁啊就有人認咗，咁啊備咗案先，咁跟住咧就我哋即係我同胡蘇師傅就上同呢個婆婆就上翻去即係話流屎水嗰個單位嗰度嚇，咁跟住就影咗相啦，咁跟住就佢係一梯兩火嘅，咁呢邊就流地台流屎水啦，咁呢邊就係對面啊嘛，咁我哋就去對面嗰度拍門就。找嗰位即係業主啦，咁跟住個業主就話係啊，我已經同屋宇署講咗即係講咗啦，覆咗俾我今日會嚟睇咁樣，咁跟住婆婆話快啲揾記者，快啲揾記者咁樣。 好幾醒啊！我都 話，知 我知道，睇你睇你 VTV 都話。 係啊，咁跟住我哋又話唔好住，唔好住咁樣，即係撳住佢咁樣。咁跟住就好啦，咁屋宇署嚟咗啦。咁然之後就嚟埋食環署嗰、那個嚇，咁跟住睇啦，睇完之後咧就想走咯喎。睇完就想走咯喎。咁跟住我哋喝住佢，唔係我哋喝住佢， 喝住佢， 係啦，喝住佢，唔好走住啊咁。咁跟住佢。即係佢話要我哋業即係有業主去留低個名，即係話想追究呢件事。咁跟住就啲業主咧就驚咗上嚟，唔知點算，即刻唔知 點 算 咩飛啦。 係啦，跟住我代表業主咁樣啦。咁跟住佢就話咁如果你代表業主嘅，咁你咪去揾翻業主咯。即係意思話揾翻呢邊屋嘅業主。咁跟住我就答。你估下我怎麼回答他 估唔到啊！ 估唔到啊！咁我就 咁惡，我估唔到啊！ 咁我又知道佢温柔嘅， 係啊！佢嚟咗，你個樣咁兇狠，即係好狠，唔敢答你啊！好驚啊！ 我即時就話，如果我揾到業主，我使乜揾你啊？ 哦，冇我錯嘅，你個樣好似又 想揾， 想揾中間裝得係有啲 X 咗嘅， 嚇咁樣跟住佢即係逼如無奈地咁就去揾業主咯，即係屋宇署揾業主，咁跟住就婆婆都係唔會放棄咋。我都是要找記者咁樣， 鍥而不捨咁樣，係啊， 煲大件事啊， 係啦，咁啊， 要有公義嘅。 咁跟住我哋就都係撳住佢啦，係嚇，因為如果你即係嗰件事唔係咁樣處理嘅， 你了解咗事情成件事， 係啦，係啦，係啦。咁跟住就好得意嘅胡蘇就諗到個方法咧，就叫啲業主咧，即係嗌埋租户，即係肯出嚟嗰啲就話嗱，你會揾邊個議員啊？幫你啊？你會揾邊個啊？咁你又揾揾邊個啊？嚇咁，得啦，咁各自各去揾啦。下個禮拜翻嚟開會咁樣。 邊個嚟？我 搬到拖先咯。 睇下邊個嚟，跟住後面叫嗰邊個民警，你快過嚟啊！ 點知係冇人嚟嘅？ 唔係嚟曬， 係咪真 係嚟曬？ 區員都緊嘅呢啲嘢。 係啊， 咁之後有記者？ 冇記者。 因為報警。 犀利嘅真 系，我揾咗边个 PC 1234790，佢唔该单。 咁屋宇署嗰个人咧就系会嚟噶嘛，约咗佢噶嘛吓，星期一咁样，咁啊星期一坐晒喺度咯，议员助理 系 吓，咁又有屋宇署 助理议员又有 系啦，屋宇署嘅助理咁样吓，咁又有业主咁样吓，咁啊倾咁样咯，咁就让到呢件事就成事就系交翻個波俾屋宇署，就揾翻業主去修理翻佢個地台啦，咁樣。即係其實嗰個地台咧，就係一個劏房裏邊嘅積水嚟嘅。 哦，即 係 下面個層，鋪鋪曬嗰啲咁嘅屎渠水。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佢一劏三啊嘛，咁就有一個地台。係。嚇，嗰個情況就係咁樣。 我聽你講呢啲應該都幾普遍嘅喎，即係劏房可能即係劏幾之後，下面又鋪好多喉，一爆。 係。因為全部劏房都喺上，下邊差唔多加個八寸嘅 platform， 全部啲屎渠啊，全部喺下邊嘅。 哦， 即係見你去茶餐廳咧，見到升一級嗰個就係個科個座次去水嚟嘅。 哦，就係嗰度去 嘅。係啦，冇錯啦。 其實啱啱聽咁多咧，講嚟講其實兩位咧都係喺雨傘運動之後先至參與呢個社區活動。其實啱啱都講到 淑梅姐咁斯文温柔，做到咁大壇嘢出嚟。 哦，唔係啊，叫 係啊， 咁都係， 唔係即係由你開始噶嘛，慢慢演變到成件事都成，係啊，都有區議員去理呢件事啊嘛。 咁咪充權咯。 係咯，其實我哋成個節目講嚟講去就係大家可能定咗覺得，喂，政治嗰啲好煩好遠，其實唔係好近嘅。其實你肯落幫幫手咧。就可以幫到手噶啦，即係唔好諗自己啊！我唔係咩議員，我哋唔係冇出名，乜乜都能力都其實唔係嘅。 其實真係每一個人只要盡少少少少力量，依個社會就 好。兩個坐咗中間啦，就係話俾大家個力量，即係唔好睇小自己力量。 真 係，我一加一係大過二噶嘛。係咪？我哋兩個加埋分十添啦， 係 咪先？ 一區係大過二咯，大過一咯，大過一咯。 保障保障保障， 咪睇睇咪睇啲咩人啦？如果賤人加賤人，咪更加賤啦，可能 係嘛？哦，咁咪 KTV 咯。 啊，其實即係同兩個即係傾得好開心，我知道你仲有好多個想講嘅，但係奈何我哋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即係最尾咧，我就嗱出段嘢。在呢度啊，我哋有個匯豐嗰個嘅捐款 number 同埋即 PayPal 嘅，希望大家咧即係幫幫手承載，需要大家幫手即係去支持一個營運基金嘅，好嗱，咁喺我哋 post 下面有 link 有成噶啦。嗱，咁多謝兩位先，多謝 曬，多謝曬，多謝曬， 知唔知？即係有機會覺得你哋嘅會，即係同傾偈好有趣，即係真學到好多嘢，即係唔好行咁講，真係嘅。 真係真係。 同埋啱啱我同即係嗰種好温柔、好軟性咁樣同啲人傾偈咧，我分鐘我做唔到啊，分鐘我好串嘴咁串咗兩句，又成件事和曬嘅會。 所以我都已經盡量喺減咗喺前線，喺後面插話好咯。 好啊，我哋正啲又傾到咁多先啦。下集如果大家聽眾有啲咩組織或者想 PM，我哋就係想嚟大家一起傾其他即係地區嘅嘢啦。好啦，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We'll be right back.